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71集，宴席。百官宴在元春夜，地方官陆续入都，今年少了许多家宴酒席，都知道海良仪如今盯得紧，凑头便能成为结党的证据。李建恒登基的时日不长，借着百官宴，谁都想观察一下这位新主子。去都风向尚且不明，所有人都谨言慎行，唯独花三的事情越传越盛，让戚竹音的不快也无处诉说。萧迟也近几日还在暗查八大家的事情，却也对此事起了兴趣。正逢萧继明入都，兄弟两人在府内闲谈，萧迟也抽了李北铁骑今年的开支账目看，随口说道： 花家想要死灰复燃，戚老帅再怎么好色也不能答应这种婚事。 那还真不好说。 萧继明坐在桌前翻看军务，萧迟也抬眸： 这与他启东有什么好处？ 萧继明批着名： 你在去都也接手了八大营，就没查过八大营的账吗？ 大理寺肃清的时候给我看过账目，八大营余出来的银子和军粮今年都补给了禁军。怎么了？ 萧继明对着文书思索片刻： 花四千还在时，八大营一年的军饷顶过了边军几倍，西固安交代不清楚的账能去哪里？花四千既然能一千两账，太后就不能再留一个账本，流水的银子，铁打的河队，只要把河队官员换成自己人，搁到八大营眼皮子底下，每年的账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花家是抄了，可谁敢动太后的四银库？这些钱现在就是花香衣的嫁妆，其实与于公于私都该动心了。 萧迟也面露不悦： 如今启东五郡兵马大帅是戚竹音，戚竹音不会同意的。 他不同意也拦不住。 萧继明终于看萧迟爷一眼。萧迟爷躺下身想了话： 戚家这些年与我们交情不浅，戚时雨要真娶了花三，李北从此就不是启东的兄弟了。 那不重要，边杀十二部一打进来，大家仍然要并肩作战，有了花三，启东五郡的守备军就有了钱。 以后李北的马叫他们买？ 萧迟也眸里透着冷硬： 太后的私银库能撑多久？养着20万兵马不是养着20条狗那么简单，军费消耗惊人，绝对不是一个人能撑下来的。 太后既然有了戚家为援，去都的僵局就能被打破，权柄归手，银子就能再生。 萧迟也又坐起来： 这桩婚事绝不能成。 办法还是有的。 杀了花三最简单。 萧迟也看向他。萧继明颇为意外地瞧着他： 你如今也是别人的眼中刺，八大家巴不得你动手。 如今流言甚嚣尘上，过了年想再阻拦就晚了。 萧继明沉吟不语，少顷后说： 太后想要凑成这桩姻缘，须得能露面才行，百官宴是唯一的机会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海良仪未必愿意，到时候少不了一番唇枪舌战。 花家上三代里有嫁去启东的女儿，认真探究起来，花三说不准还真是戚时雨的血脉远亲。 萧迟也割了册子，忽然笑起来： 哼，不，我要让花三成为戚时雨的血脉远亲，这桩婚事他必须成不了。 萧迟也起身推门换了朝晖： 过年了，你还没见过妹妹呢。 朝晖看向萧继明，萧继明淡淡一笑。朝晖了然于心： 明日一早我就登门拜访。 新任锦衣卫指挥使的韩城是八大家之一韩氏的嫡三子，从前在八大营担任都指挥佥事，南陵猎场时他恰好休牧，既没有追随西固安，也没有听从太后调令，传闻 禁军敲响他的家门时，他还睡着呢，因此逃过了花党肃清的秋风。但沈泽川知道，这个人是薛修卓埋下的人。百官宴前夜，锦衣卫排职，按照计划，沈泽川必须待在御前，所以他拿到腰牌时并不意外。韩城亲自把腰牌递给沈泽川，两人在锦衣卫签押房内屋。他说：“ 万事妥当，只欠东风。到时候我也在侧，不论如何，千万不能伤及皇上。” 自然，这一次就要仰仗指挥使大人了。 沈泽川挂了腰牌，笑说：“韩城心里忐忑，不好表露，只能再三说： 此事若是败露，你我皆是死罪；但若是成了，锦衣卫便能从禁军手里分一勺羹，从此吃香喝辣，好日子就来了。” 大人放心，我们兄弟齐心，必不会出岔子。 沈泽川神色正经，韩城见他笃定，才稍松口气。外边雪越渐大了，直到天明也没有停下。百官宴前有祭祀大礼，禁军一早就严阵以待。萧迟也今日朝服整齐，迈入宫门时与韩城打了个照面，正寒暄着，就看见了沈泽川。萧迟也壮若不实，看着沈泽川问韩城：“ 左卫是御前防守，怎么安排了百户以下的锦衣卫来做？”“ 锦衣卫如今重整，许多职位空缺无人，今日挑选的都是一等一的好手，他们多是苦于升迁年还没有到，所以看着都是低阶小职。” 萧迟也见了沈泽川，便起了戒备之心，但他即便能压锦衣卫一头，也没有能够指令对方换人的权利，因为锦衣卫不论怎么被打压，他与东厂都直接听命于皇帝，只要李建恒没开口，其余人指手画脚就是僭越。沈泽川如同知道他的想法，与他对视一眼，眼神里说不清的含义。前头的驯象所已经趋向而出，李建恒马上就要出殿，萧迟也不能久留，便迈步离开了。李建恒头一次手执祭祀大剑，重得他险些抬不起来，还没有跨出殿门，已经觉得带着冠冕的脖子酸痛。这一身冕服使得他肩带日月，背负星辰，终于从嬉笑玩闹的常态里露出一股清明威武的气度。李建恒掌心冒汗，他又扶了扶大剑，才迈出门去。朝向披戴红绒金鞍，分立两侧，百官整齐叩首，山呼万岁。李建恒站在街上，从拓开的视野里看见东方云霾，天地国雪苍茫，他站得很高，好似高去了云端。耳畔的吾皇万岁震耳欲聋，李建恒的心迅速跳动起来，他面上逐渐浮上惊喜，目光从海良仪、萧继明依次下移，看着世间万物皆贵，唯他独尊。做皇帝便是这个滋味。李建恒忍不住握紧了大剑，觉得自己在跪拜中获得了敢与天争的力气，这与他久坐朝堂的感觉截然不同。这是猎场上第一次受人跪拜时的激动。李建恒前行，沿着长街走向祭祀台，他走得很慢，无比享受着这一路的尊荣。万人之中，唯有沈泽川缓缓抬起了头，他越过李建恒的身影，在飞雪里借着高阶也看见了昏暗阴郁的天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